请掀开经本，《地藏经》科注轮观的第一面，我们从倒数第二行中间看起。是以地藏慈王偏向幽冥界内，以同体慈悲借机救援而为爱。释迦文佛特身忉利天众，报圣母恩德，纯纯付诸以平生，另向佛法中现少水少花，并脱忧途之苦。昨天讲到此地，因为时间到了，这一段也没能讲完啊，我们接着看下面这一句。必从大事前能一瞻一礼，先蒙圣地之欢，功莫惊也，亦颇亮矣。到这才是一段。在说明本经缘起的里面，清莲法师给我们提出一个修学的总纲领，前面给诸位报告过，果然能够如理如法的修学，一定能够脱离卧道的苦恼。如果将自己功夫更能向上提升，这就是幕后这一段。我们从菩萨的面前一瞻一礼，这个展礼里面的含义很深啊，不是说你每天啊看看菩萨的形象啊，顶礼几拜你就能得福了吗？这个未必。要怎样才能得到真正的利益呢？连世间圣人都教导我们，表里一如，你就得利益了。展礼是外表啊，外表很有礼貌啊，很恭敬啊，内心要不相应，依旧是得不到利益啊。正如古人批评念佛人啊，那个念佛人一天念十万声佛号，心里还胡思乱想啊，跟他讲喊破喉咙也枉然啊。同样一个道理，表面上对佛菩萨再恭敬，心里面是非人我贪嗔痴慢没断，那也是枉然的，也是无济于事的啊。所以在展粮这个当中的深意，就能够想到 菩萨在经典当中对我们的教训。见到菩萨形象，听到菩萨名号，就提起这一桩大事，立刻就想到菩萨的教训。这个展有功德了，礼是奉献，想起来了，提醒了，立刻就照做，这个是礼。那么由此可知，展是提醒我们解门，理是提醒我们行门，戒心相应，落实在生活当中啊，才能收到效果。你看今天早晨，大喇嘛同修提出一个问题，说在夫妻法会当中，剖能摄心，回家去之后了，这个心又散乱了，妄想杂念又起来了，这是怎么回事情？这种现象非常普遍了。古今皆有啊，所以学佛的人学一生都不能成就，还得要等来生，哪一个不是这样的，包括我们自己在内啊。佛在经上说的没错，每一个同学无量劫来生生世世都在用功，都在努力，都在修行，无量界搞到今天，今天我们想想，我们成就在哪里呢？这个不能成就的原因在什么地方？没有放下，不肯放下。为什么不肯放下？事实真相还不够透彻，不够明白，依旧迷惑在虚幻境界之中，是这个因素造成的。如果你真的把这些一真庄严的幻象呢看清楚了，这些现象佛讲得很好，梦幻泡影呢，我们也听得耳熟了，可是总没有把它看成是梦幻泡影，总以为它是真实的。所以在生活当中啊，做不到自在随缘了，还是攀缘啊，还是依照自己妄想烦恼去生活啊，没有把这个舍弃掉啊。佛教我们放下就放下这个，我们没放下。把妄想烦恼放下之后，我们的生活就依智慧了。这个道理说起来我们也不能说不懂啊，我们也懂啊，甚至于我们自己也会说， 啊，为什么做不到呢？两个因素。第一个，自己业障习气太重，不知不觉了起心心。第二个，对于这事实真相没有透彻的认识，啊，有一点认识不够透彻，所以依旧起不了作用。原因在这个地方，啊，所以经常一沾一离，甚深意趣，不知道，以为自己依教奉行，我见到佛菩萨形象，我都恭敬瞻仰，我都恭敬礼拜，啊，好像我都做到了。可是经上讲这么多的利益功德，我没得到，于是还怀疑，啊，对圣教起了怀疑。佛经上讲的不太可靠，啊，不是真的，大概都是劝人为善的。生起这个念头的人多，自古以来太多太多了。这是什么一回事情？以自己的观点，以自己的想法看法推测佛菩萨的教诲，啊，那么这个人对于圣教没有信心呐，啊，还是相信自己的妄想、妄念。华严经上教导我们，信为道源功德母，信心不能建立吗？这怎么能成就呢？信心这一桩事情实在是真难了。我出家两年才受戒，受了大戒，当然第一桩事情回到台中啊，看老师，啊，感谢老师的栽培，见到李老师，李老师看到我来了，第一句话就跟我说，你要信佛。我听都听呆了，啊，我学佛七年出家，一剃头啊就教佛学院了，啊，沙弥戒也没有受过，啊，剃了头白胜法师就找我到三藏学院去教书，啊，我是一出家就开始讲经，啊，两年以后受戒，我教了两年，讲了两年了，啊，李老师一开头，你要信佛，我就感到很茫然了，我怎么还不信佛呢？啊，他就给我解释，告诉我，信佛难啊！有多少老和尚啊，活到七老八十，啊，死了还没有信佛。信的标准是什么？结其理，行其事，才叫信佛。啊，你对于佛讲的道理没有透彻了解，没有做到，你没有信佛啊！啊，我们这才一天呢，才懂得老师信佛这个 两个字的标准啊，想想真的不容易。所以以后我讲经讲到这个信字，我就有好多种讲法。迷信，他也信佛了，对于佛的理论呢一窍不通，他信了，这叫迷信了。迷其理，好像他也信了，这是一种。第二种啊，强信勉强信，第三种呢，这佛家讲的正信，正信对于理论多少明白一点的啊。为什么信佛？他个理论依据啊。那么对于理解得越深，他的信心也就越深，这是就正信了。真正能透彻了解而行其事的，真干的，那叫真信。所以李老师那个讲幸福的标准是真信啊，连我们一般讲正信呢都不包括在其中，真信。真心是真干的啊，所以这么一说了，我们就理解了啊，这个信佛了真不容易啊，信心具足，在这一生当中必定有成就。无论修学哪个法门啊，必然是如其修因正得果报啊，凡是依照经论方法修行而不能够正得的，你要是细细去研究它的因素，第一个因素还是信心不具足。可见的这个信心呢，真的不容易啊！啊，难怪欧耶大师在《弥陀经要解》里面为我们要细说。佛字的话呢，我们把这个字看得太容易了，看得太简单了，粗心大意忽略了，没有真心就不可能有切愿，这个愿怎么会发得出来 没有切愿，你在生活上点点滴滴跟佛的教诲就不可能相应啊。念佛大家只知道念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不知道念佛的深意广义深意呀，穿衣吃饭都是念阿弥陀佛，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没有一样不是念阿弥陀佛。这段事情我们在讲习当中也讲的很多了，啊，那个念是精心的，不是口念。就是你现在的心呢，你现在的心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应，这叫念佛啊。 岂不包括我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吗？你心里头真有佛，你跟佛心、跟佛愿、跟佛行完全相应啊，这才叫念佛，这才叫礼佛了，才叫瞻佛。我们一般学佛的同学了解这一层意思的确实不同啊，所以虽然学佛了，出家多年了，弘法立身了，心里面还是有是非人我，还有名闻利养，还有贪嗔痴慢，那怎么行呢？啊，那种斩离呀，那只是形式啊。啊，像演戏一样，假的不是真的。啊，诸佛菩萨应化在世间，也是来表演。他表演的必真的，他不是在假演，他是在真演戏，演得非常逼真，才能感动人。啊，演什么像什么，啊，这才教化众生呢。不是上我们世间舞台上表演的，那是演假的，不是演真的。我们从舞台上看演员，啊，最好的演员，啊，为一般观众所欣赏的，所赞叹的。那是什么条件？演得很逼真，啊，如果演得不真，一看就是假的，那这个戏就没得看了，没有味道了。他演得很，尽可能演到逼真，啊，这个观众才有看头啊。啊，跟诸位说，诸佛菩萨示现在设法界演得最逼真的了，啊，所以才能感动一切众生，啊，众生要这样学习才能得殊胜的果报，啊，所以这个地方一展一理，前面讲的少水少花意思都很深很深了，啊，这下面讲的果报，先蒙圣地之患，这句话说的非常灵活，说的活泼，甚是殊胜，也就是我们讲善报啊，善报等级就不一样了，啊，完全看你的心量愿望，人眼光浅的，愿望不大的，哎，我来生还得人生呢，享人天的富贵就好了，你能不能得到？能得到啊，依照菩萨教训去修学，你可以得到，你还不想出离人间。有人眼光稍微大一点，人间富贵，想想没有什么，寿命又不长，天上好啊， 他想升天，就想天福，这种人就比前面一种人聪明了。啊，人间的富贵不过几十年而已，很短暂了。这几十年享福，还得要除掉你的经营、修福，啊，总至少总得三十年了。你前面三十年你要去奋斗啊，你去经营呢，你的福报才会现前啊。从三十岁享福，就届时你的寿命到七十岁吧，啊，八十岁吧，你也不过享四五十年了。有人短命的五六十岁就走了，啊，他想多久呢？想个十几年而已。所以细细的去一观察了，不值得，没有意思，太短了，啊，还是天上好。啊，天人的寿命长，佛宝大，享佛的时间长久啊。可是常常听佛讲经说法，知道天不是有尽的，天还要轮回。虽然时间长一点，总会到头啊。到头了怎么办？依旧要堕落，啊，依旧要轮回。所以六道不究竟。六道不是好地方啊！听说佛有他方佛国土，啊，听说有一真法界，啊，那个地方真的是不生不灭。听了喜生欢喜心，发起大愿心，要追求永恒不生不灭，要追求永恒的自在快乐。这个才叫发大心啊。你发这个大心，佛就教你修大法，证大果。啊，所以诸佛菩萨应化在世间，从来没有勉强一个人。佛菩萨示现在世间，总是随众生心应所知量。这叫什么？随缘呢？佛不攀缘呐。你看看佛陀自在，啊，我们今天的慈悲心超过佛菩萨，我们一定要拉着众生赶快往生的，不去不行啊！佛不拉人，我们要拉人。人家不肯去，我们生烦恼啊。所以佛不拉人呢，人不去，佛不生烦恼啊。细细想想，我们是什么慈悲心啊？我们是热情过度啊，热情是烦恼啊，不是智慧啊。所以佛是智慧，平常心是智慧。佛以我们人的眼光来看，他很有耐心，哎，这一生不能得度来生，来生不能得度后生，慢慢的来，啊，一丝毫都不勉强，啊，我们想想佛做的对不对？对呀，啊， 为什么呢？勉强不得的。如果勉强能成就，佛也会勉强，勉强不得。这才体会到随缘的道理啊！随缘的殊胜啊！我们干的攀缘啊，所以我们所生的烦恼不生智慧啊，人家是生智慧啊，不生烦恼。所以你要细心的去观察，细心去体会，才知道佛菩萨教化众生的那个方法，经上讲善巧方便的高明，出乎我们意想之外呀，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诸佛菩萨对众生无不是苦口婆心的劝导，众生听不听不过问，众生学不学不过问，所以他的心永远保持清净啊，苦口婆心演说，那是大慈悲的流露，大智慧的流露，这是我们要学的。所以此地讲的圣地之欢、层次、境界无量无边啊，也正是佛家所讲的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只要依教修行，一定能满你的愿望。你的愿望小，就满你小愿望；你的愿望大，满你大愿望。你要不能认真踏实的去修学，大小愿望都达不到。我记得我早年说这个话应该30年前，我在台北市法华寺讲地藏经，好像广清法师还在听了一堂啊，其中有一个有一位年轻的法师跟我年龄差不多啊，名字我现在想不起来，他自己住一个小茅棚，每一天出去应付进餐，这个法师现在不在了啊，听我讲地藏经讲到有求必应，我下座他就来跟我说，他这个话靠不住啊。我说怎么靠不住？他说我天天拜地藏菩萨拜了3年，求一个电冰箱都求不到我听了也好笑起来了我说你这宝刹住多少钟啊？一个人。哦，难怪菩萨没有送给你了，没有必要吗？如果你道场人众多啊，菩萨一定会满你的愿，你就一个人常常出去赶进餐，很少在家吃饭啊，何必要订冰箱吗？啊，所以佛菩萨送你东西也看你是不是必要啊，不是真正必要不会送给你的，绝不会增长你的贪嗔痴， 如果增长你贪嗔痴的，那不是佛菩萨，魔来了。你跟魔感应道交啊，魔也会有求必应的，但是魔那种应呢，是增长你的烦恼，增长你贪嗔痴慢。佛菩萨帮助你，决定不会叫你增长烦恼，而是帮助你增长智慧呀。这个是佛跟魔不一样啊，魔也有神通，魔也有道力，魔也有很大的福报啊，他也能加持人，也能保佑人。可是最后的结果不一样啊，佛加持你，这圣地之欢呐、啊；魔加持你，到最后都是促使你堕落。所以你看到结果不一样。下面这两句是赞叹，功莫惊也，惊是大，功德太大了，功德大了啊！这个意呀，无量无边的啊，意义深广无量。这一段是说。世尊啊，启动地藏法会的因缘啊，就说到此地。下面呢，再说的法师注经的因缘，臣虽身莫运啊，这个字就是现在大小臣的臣，这是古写。现在不用古写了，啊，这是一个字啊，一个意思。啊，法师的法名凌晨，啊，虽身墨韵，他是清朝康熙年间人，啊，这已经是佛的末法时期。虽然生在末法，这个运是发运啊，发运里面的末法时期，性欲真诚，这是自己庆幸自己有这个福德因缘，遇到真正的佛法。真正佛法稀有难逢啊，真诚里头特别值这一部地藏菩萨本愿经，这个是大乘法里面的根本法啊，大乘法门里面的真实基础啊，他遇到了。我们有没有遇到呢？还不一定啊。遇到了，对他不认识，等于没有遇到。这个遇到的说法了，也有他的深意啊，遇到了不信啊，信了不解，解了不行，行了没有结果，都等于没有遇到。所以真正讲遇到啊，信解行证四个字都要圆满，你是真的遇到了，真正得到受用了，大乘法 在中国确实是无比的殊胜，中国的祖师大德其中很多都是诸佛如来应化而来的，啊，为中国人建立佛法，啊，建立道场，树法床，度化这个地区根熟的众生，这是这个地区人的福报，这个地区人善根福德因缘成熟才会有这个现象。他们以四大菩萨就像一个房子四根支柱啊，显示大乘佛法的教学，这四根支柱就是中国的四大名山、四大菩萨，教导我们大乘佛法怎样修学。第一个是地藏菩萨了，第一后面解释经题会跟诸位详细说明，地是表大地，藏是讲宝藏啊，一切众生不能离开地面生活，都要依靠大地，仰赖大地。佛将这个意思比喻作心地，诸佛如来跟一切众生同一个心地，心地也称为自信，真如本性同一个，这在前面呢都跟诸位说过了，大乘佛法的建立是建立在心地的基础上。我们心地有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无量的才艺，一切皆是无量啊，是自己自信的本具的，不是从外面来的啊。就如同大地里面含藏着金银七宝宝藏啊，埋在地底下，虽有我们不得其用，没有开采出来，诸佛如来他们是已经开采出来了，得到受用，我们凡夫虽有没有开采出来，论家私我们是平等的，论受用决定不平等，就好比这种情况一样啊。那么佛教导我们如何开发自信的宝藏呢？这是地藏经上教导我们的，《 地藏经叫孝，叫敬啊。所以我们要懂得，孝敬是信德，自信本具的善德，开发自信宝藏，一定要用信德，他才能相应。其他的方法没有办法开启自信宝藏，所以《地藏菩萨本愿经》是我们佛门的孝经。它的内容教导我们孝亲尊师，而且诸佛菩萨表演给我们看的，成就无上菩提，证得圆满的佛果，是怎么回事情呢？孝敬做到圆满了，就成佛了。孝敬很认真很努力的在做，没有圆满，这种人叫菩萨。所以我们晓得菩萨是一个孝顺的子孙啊，是个尊师重道的好学生啊，这菩萨了。从这个地方啊，我们也懂得菩萨是什么意思，你就明白了。所以大乘佛法的修学要以地藏为基础，为根基，从这个根基再往上增长，发扬光大，这是观音法门。观音代表大慈大悲，这个大慈大悲就是今天世间人讲到的大爱、博爱、博爱这两个字，出自于《无量寿经》。《无量寿经》2000年前翻译的，是把孝敬扩大，就是慈悲。我们知道孝顺自己的父母，尊敬自己的老师，把孝敬扩大了，能够孝顺一切众生，尊敬一切众生，观音菩萨的法门。我们念观音菩萨，我们瞻礼地藏这个观音菩萨，有没有实践观音菩萨的法门？没有啊。所以观音菩萨怎么拜也不灵啊。有人去拜观音菩萨得到感应了，你能说那个灵吗？如果真的灵，应当每一个拜的人都灵才对。求观音菩萨保佑你升官发财，你买奖券中奖，每一个拜观音菩萨，个个人都中奖了，观音菩萨灵。还有几个没中奖的，观音菩萨不灵。我们世间人观念上都想错了啊！所以这叫迷信的。 误解了佛法的义理啊，曲解了佛法的义理。佛菩萨不是鬼神啊，不可能保佑人的。佛菩萨是教人啊，教导你，你要自己去做，你能够敬爱一切众生，一切众生会敬爱你啊。敬人的人很敬之，你以你的诚意啊，尊敬别人，人家当然尊敬你。你肯帮助别人，人家也肯帮助你。啊，这个是观音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真正的意思。我们有灾难，希望别人来救我们，菩萨来救我们。他们有灾难，我在那看到如如不动，看如何没有看见一样，你怎么能得果报呢？你是这种行为，这种心态，到自己有难了，临时抱佛脚，求观音菩萨保佑你。还在观音菩萨面前许愿，你保佑我将来我怎么报答你，给菩萨谈条件谈贿赂啊。啊，也把菩萨当作贪官污吏看待啊。啊，不知道这种心态已经造了很重的罪业。所以观音菩萨表自信的慈悲也，是要你把这个慈悲爱护一切苦难众生。原本的意思是这个，你完全把它颠倒，搞错了。所以我们孝顺父母，尊敬师长，尊敬长辈，你就得地藏菩萨的保佑。你能够关怀社会，爱护大众，尽心尽力帮助别人，特别是有苦难的人，你就得到观世音菩萨的加持。你不供养观世音菩萨，不拜观音菩萨，观音菩萨也要加持你。为什么呢？你的心愿行为跟菩萨一样嘛，所以佛家了，注意要记住啊，不重形式，而重实质。形式只是为了宣传，实质才能得到真实的利益。这个不能不懂啊。文殊菩萨代表智慧，现在人讲的理性，绝非感情用事。所以说是你的孝敬，你的慈悲，你对于社会大众的关怀爱护协助是理性的，不是感情的。感情里面是有好恶，我喜欢你，我帮助你；我不喜欢你，我不帮助你。感情的理智是没有好恶，你有困难，你是我的敌人，是我的仇人，我也帮助你。平等的帮助你，你有困难有苦处吗？ 所以理性的里面没有是非人我。啊，没有美运，没有彼此。文殊菩萨表这个，这叫真智慧呀！啊，这是清净平等心的现前。普贤菩萨表落实，啊，就是前面地藏的孝敬，观音的慈悲，文殊的理性，完全落实在我们生活之中，落实在我们工作里面，落实在我们日常应酬之中，处事待人接物啊，通通都做到了。普贤是个实行家了。你看这四大菩萨表大乘佛法的教学啊，表大乘佛法的修养，我们要懂得佛法是教学，佛法是教育，不是宗教啊，我们必须要认识清楚。